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2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地铁8号线年底实现贯通运营。 北京普惠健康保保障将从2022年1月1号起正式生效。 西安为封控小区免费发放生活物资。 国家卫健委表示，优先在人口流量大的公共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 年终奖暂不用合并计税，明年更大力度减税降费，发出第一个红包。 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供应不足，俄罗斯可能向欧洲增加天然气出口。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启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工你好。 哎，江宁你好。 刘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现在呢，冷空气已经离开北京了。现在北京大部分地方都是吹的是南风。这个现在呢，气温下降速度就很快了。现在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2到3度，未来呢还要加快下降的步伐。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7-8度，天气也是很冷的。所以说呢，这个明天早晨出行早或者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中老年人，要特别这个利用啊。这个楼道的缓冲作用，这样呢对自己心脑血管会更好一些。出行呢一定要戴好帽子。明天白天呢就是还是晴天了，风力不大，气温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下降，预计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在5度左右，和今天差不太多。这个天气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空气比较干燥。那么这个户外活动朋友要及时补充水分，要特别注意户外的用火安全。 嗯， 紧接着就是元旦了。元旦呢整体天气还是不错，这个这三天呢基本上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2到6度之间，最低气温在-6到-7度之间。不过呢1号还是有冷空气活动的，预计在这个10点到中午前后吧，有一股冷空气就会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6-7级。这个最高气温虽然报到了6度，但是呢有风的影响，风寒效应也是特别明显的，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也就是1-2度的样子。所以1号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按照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的衣着。江宁， 1号外出的时候还稍微有点冷啊。 对对对。 好，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2021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愿，统筹运用多种形式，把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用实用好。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截至目前，在为组委会提供服务的合同商中，有69家为小微企业。 这是我们国产的全地形车，冬奥会的大型体育器材里边呢，很少有我们国产的设备，所以这次呢，也是我们国产的这种装备第一次进入冬奥会大型体育器材的行列。 北京冬奥组委注册中心主任陈杰介绍说，截止到12月29号，北京冬奥组委共收到北京冬奥会大家庭客户注册数据33,047条，北京冬残奥会注册数据7,242条，共完成质证近68,000张，发放54,000多张，其中向365个境外地址邮寄26,339张证件。 我们入境的时间呢是明年的1月4号0时到4月13号24时。境外的参与奥运会的人员呢，可以持我们的身份注册卡多次入出境。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联系了各航空公司，把我们的卡进行了推介，包括人员的信息、护照、卡面的信息，还有这个类别，我们已经做好了入境的准备。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布负责人严家荣介绍，北京冬奥会境内观众票务政策仍在制定中。对于观众观赛的问题，由于疫情原因不对境外的观众开放购票，在中国境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将会有什么样的票务政策还在研究制定中，一旦方案制定之后将会对外发布。 京藏高铁今天迎来2周岁生日，两年来共发送旅客1380多万人次。铁路部门服务冬奥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都到位，比赛期间将为赛事人员设置专用通道。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早上8点，北京北站候车站台上，雪之梦乘务员载歌载舞，庆祝京藏高铁开通运营2周年。旅客们说， 我基本上隔2周去一次崇礼，因为以前开车要3个小时嘛，坐高铁1个小时就到了。车里放装备的位置还是比较宽敞的，而且在地下一层其实可以托运雪板嘛，对于我们总滑雪的人而言非常非常方便的。 在北京上学，家在张家口，高铁开通了以后基本上周六周日都会回家。张家口道路啊比原来会干净很多，而且商场啊商圈啊也在慢慢的建设。 从2019年12月30号开通至今，京藏高铁12座车站共发送旅客1380多万人次，日均1.9万人次，累计开行列车近4万对。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客运部车站科科长张树旺表示， 在车站为旅客提供了中英文的引导，开办了雪具的托运，增设了 AED 出舱仪等服务设施，列车上实现电视直播、WiFi 上网、手机无线充电等功能。 冬奥期间，京藏高铁车站将开设专用通道，为闭环人员提供固定的车站、站台、列车、车厢和工作人员，并实施全封闭管理。张树旺说， 旅客从清河站乘坐高铁半小时到达延庆赛区，1小时到达崇礼赛区。车站设置了专用通道，实现了与各赛区公共交通的无缝衔接。 距离北京冬奥会还剩36天，京藏高铁雪之梦乘务组也做好了准备。列车长吕盼说， 学习中英文的讲解、应急处置、疫情防控、冬奥知识的掌握。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地铁8号线3期工程已经完工，年底实现贯通运营，可以与地铁1号线、2号线、7号线和14号线换乘。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今天上午来到8号线金鱼胡同站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听他发回的报道。 走进地铁8号线金鱼胡同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整面金鱼艺术墙。北京地铁运营公司鼓楼大街站务中心副主任马若阳介绍， 以吉祥如意、连年有余为主题，体现了传统民俗的特点，又不失现代感，采用折叠起伏的这种形式，鱼的形象穿梭其间，画龙点睛，点明主题。公共区装修以这个门的形式延伸了中轴的概念，北京彩灰色为基础，结合城市的装修风格，完善了整个的装修的体系。 八号线3期工程是从中国美术馆站到朱市口站，全长4.6公里，设有金鱼胡同站、王府井站、前门站3座车站， 全都为地下线。3个车站中，王府井与1号线换乘，前门与2号线换乘。 地铁8号线全线贯通后，运营里程将达到49公里，全程运营时间85分钟。北京地铁运营公司鼓楼大街站务中心副主任马若阳说， 连接回龙观、清河、奥林匹克公园、前门、王府井、南苑等大型的客流集散点，与一号线、二号线、七号线、十四号线换乘，与四号线、五号线共同形成北京轨道交通南北向的主干线，优化了线网结构，缓解地面交通的拥堵，高峰期最小间隔2分钟。 今年年底，包括地铁八号线，一共有9条地铁线段开通运营。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客流预测部部长丽丽说：“ 那么这些线路呢，分布在南部、北部、西部这些地区的居民到达中心城或者在路网里面出行，非常的便捷高效。整体咱们北京轨道交通的路网的通达性、便捷性会进一步的得到提升。” 记者了解到，北京普惠健康宝理赔工作将于2022年1月正式开启，参保人可以关注官方指定投保平台北京普惠健康宝微信公众号在线申请理赔。 从2021年7月26号开放投保以来，北京普惠健康宝因为参保门槛低、保额高、保障范围广、特药种类多等优势，吸引了超过300万北京市民参保。 如今北京普惠健康宝保障即将生效，已经购买的市民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后续如何理赔、异地就医能否理赔、赔付次数是否有限制等。 从保障范围来看，北京普惠健康宝覆盖医保内自付费用、医保外自付费用，以及100种海内外高额特药的最高300万元保障额度，只要符合赔付条件，免赔额以上的部分都可以按保险责任约定比例来赔付。 值得注意的是，在符合北京普惠健康宝赔付条件的情况下，参保人都可以正常申请理赔。不过，责任免除条款所列明的范围是不予赔付的，比如投保人对于被保险人的故意伤害、被保险人酒后驾驶、美容手术、不孕不育治疗、妊娠等，以上都不在北京普惠健康宝的赔付范围。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近日，密云区十里铺镇明珠花园小区的居民李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供暖温度常年不达标，最近这几天因为大风降温，房间内的温度更是低到让居民无法居住。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这两天降温，家里温度非常低， 非常非常的冷。我们家这楼呢，到目前为止才13度多点，我晚上盖3个被子。 李先生说，楼上楼下都是这种情况，隔壁楼的情况更严重。 挨着我们家楼80岁的夫妇俩，晚上加上自己开的电暖气温度，室内温度才7度。 李先生表示，每次和供暖公司反映情况，对方就是派人过来进行维修。 他就是给你走过场，给你放放气儿，给你放放水，给你洗洗阀。我们多次跟他讲，你得从根儿上治病。 同时，李先生表示，大家也曾多次找居委会以及镇里相关负责科室反映问题，但都只是当时有效果。 政府呢一直来协调解决，但他不根本解决。今天12345打了，老百姓反映问题多了，他就来走走一圈，转一转，看一看，跟锅炉房说俩，你多烧俩，多调调温度。今天可能温度就高一点。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首先联系到小区的供暖单位北京永昌隆明珠供热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提供的燃气量一直都够。 我们每天的燃气量是有数的，任何人底下都可以查我们。我们是超过城区里头，人家城区里6-7万个，我们都用11万个气一平米。 同时，工作人员表示，明珠花园小区室内温度上不去，是管道过细、未做保温层等多方原因造成的。 你像咱们明珠花园小区的楼房，现在是公认的管道细、保温性能差，政府也在说这事儿，一直在往上批的让您做保温，做完保温效果，换门窗肯定要不是这样的情况了。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属地明珠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老小区呢，就是它这个窗户呢还单层玻璃。大飘窗没做保温，这是一方面。二就是管道也细，自焚管你再烧，它也未必能达到它满意。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他认为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老旧小区整体改造。 咱们这不是将近20年了吗？咱们提前做准备吧，就是往上报，争取那个老旧小区改造。 随后，记者也致电了十里铺镇政府，物业科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得有主管镇长管这个事儿，然后也在协调这个事儿，所以您得咨询一下我们领导，要不我记您一个电话回来让领导您回吧。 但截至记者发稿，并没有收到镇政府的回电。随后，记者又拨打了北京热力集团96069供热服务热线和市民热线12345，工作人员都表示会尽快联系供热单位处理。十里铺镇明珠花园小区的供暖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北京时间18:2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2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1例，本土病例156例，包括陕西155例，都在西安市；广西1例在防城港市，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国家卫健委最新通报，截至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28亿剂次。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目前西安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总量充足。本轮疫情发生后，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联保联供机制，组织安徽、山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等6省份，围绕陕西搭建了7省保供平台，协调跨省生活必需品运输，优化生活物资供应渠道。 针对前期出现的生活必需品供应问题，西安市商务局已经采取积极措施，从多方面努力协调解决。目前从总体上看，西安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总量充足。商务部将根据疫情形势和市场供应变化，会同有关地方随时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价格平稳。 从昨天起，陕西西安各区县陆续为封闭管理小区免费发放生活物资。据了解，这些物资包括大米、肉类和蔬菜等，一次发放大约可以保障1家3口3天的生活所需。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错时配送上门，与居民全程零接触。另外，当地多渠道组织货源，开辟绿色通道，保障运输。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介绍。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西安市曲江新区公租医院小区。公租医院小区呢，是一个保障房的小区。那在从昨天开始的这个发放生活物资的这项工作之后呢，小区的1600户当中，1400户呢是领到了这个生活物资。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开始为剩余的200户居民开始发放这个生活物资。那生活物资都有哪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像这样的一袋10斤的大米呢，会被分成这样的2小袋，那每一户呢都可以领到这样的一袋米，大概的重量呢是5斤左右。此外呢，还有这样的一盒鸡蛋，大概是15个。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配送的这个蔬菜，有4-5根这样的绿叶菜，3根这样的黄瓜，还有呢葱姜蒜是全部配齐的。此外呢，还有西葫芦，1把这样的挂面。那因为是不同超市配送呢，有的里面呢是2根鸡腿，有的呢则是一份猪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这样的一份生活物资呢，基本上就可以保证一家3口3天的基本生活需求。那我们看到呢，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小区所有的物业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呢是全员上岗，身着防护服，以10人为一个小组，那按照不同的楼层、不同的单元、不同的楼栋进行送货上门。那每10人负责哪些住户呢，它都是有详细的名单的。那此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送菜以及接菜这个环节上，那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上门送菜的时候呢，敲门之后需要住户佩戴口罩开门。那在接菜的这一瞬间呢，是需要这个工作人员将菜放在住户指定的干净区域之后呢，工作人员退后，居民呢上前将菜拿回自己的家中。他倡导的呢是一种零接触式的配送，从而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的聚集以及交叉。目前我们从西安曲江新区了解到呢，此次发放生活物资优先保障的是公租房小区群体以及老弱病残等群体。那在西安市全市的层面，我们是了解到呢，目前当地正在多渠道的去组织货源，除了辖区的这些大型超市呢，目前也在积极的联系这些集中的蔬菜种植基地。在运输环节上呢，目前当地也是协调了包括本地的一些搬家公司，甚至美团这些物流企业的货运车辆，同时呢在跟交管部门呢加强互动联通，开辟这样的绿色通道，从而保障运输环节的一个畅通。那在人力方面呢，目前除了这些物业工作人员之外呢，还包括了这些区级部门下沉到社区的工作人员，此外呢还招募志愿者，从而加强人力的一个保障。截至目前，发放生活物资这项工作呢还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目前在西安从事核酸检测的医务工作者任务繁重紧张，一群爱心人士特别为他们提供的1分钟就到网约车出行服务，为寒冬中连续奋战的医护人员送去了温暖。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莲湖路上鲜艳的一抹红色格外引人关注， 拉这个社区做核酸的检测人员，宝鸡支援过来了以后呢，我们又拉这个宝鸡这个支援的医护人员，省人民医院还有一个点负责这些医护人员的接送。 西安市连续开展核酸筛查工作以来，在得知医护人员到各小区检测是上下班不定时不定点往返交通不便的情况后，司机郭瑞萌发了一个想法。 医护人员他就做核酸冷很，然后像有上下班的时候有点温暖，触发了这个内心，然后我就想给咱医护人员做点事业。 很快，一支由30辆固定网约车、20多名爱心人士带车加入的抗击疫情特别突击车队正式成立。他们主动联系防疫部门和医院，建立医护人员约车微信群，每天24小时守候在医院、隔离酒店周边，为寒冬里工作的他们提供一分钟就到的暖心服务。 哎，你好，你现在到医院门口了是吧？ 对，我到了。 哎，好，我马上到，一分钟。 随着西安核酸筛查频次的增加，加入微信群的医护人员也越来越多，车队的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同频共振，有时甚至要工作到凌晨。而一次在接送怀孕在身的医护人员时，唐博的心灵再一次被触碰了。 俺一直坚持在以前里，咋更应该坚持，大家都一起努力把这个难关度过。 你感动我，我温暖你。尽管接送医护人员多次，但因防护服的隔离，大家却未曾谋面。车队志愿者们的贴心暖心的服务，温暖许多一线医护人员的回家路。 再有一次，我凌晨工作到12点的时候，我回家嘛，就把咱们这个网约车队叫了以后，也就及时的赶过来了，把我送到我家门口。那天晚上让我确实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 我们再来关注引带外籍人员非法入境导致50000人居家隔离，广西两男子被逮捕。12月2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检察院以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毕某某。两人在今年10月引带2名外籍人员非法入境，在从靖西到南宁的运送途中被查，其中一名境外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经查，2021年10月19号凌晨，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毕某某到靖西市吞盘乡边境，引带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员文某某、裴某某到靖西市荣劳村。随后，黄某驾车欲将2名外籍人员运到南宁市隆安县，途经天等县一个路口时被公安民警抓获。 经核酸检测，裴某某检测结果呈阳性。为此，靖西市安宁乡、吞盘乡、陆洞乡3个乡镇中小学紧急停课，近50000名群众居家隔离，124人被医学隔离观察，累计核酸检测10000多人次，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生产生活。 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毕某某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规，非法运送他人偷越国境，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和疫情防控有关措施，造成严重后果，涉嫌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遂依法批准逮捕2名犯罪嫌疑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国当地时间12月27号，美国总统签署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多项涉华内容，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谭克飞表示，美国近日出台多项包含涉华消极条款的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这项法案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渲染中国威胁论，极力抹黑中国国防政策和军力发展，在台湾、涉疆等问题上对中方无端指责，鼓噪在亚太、拉美等地区加强对华遏制，煽动开展对华经贸科技竞争，诋毁中国同有关国家正常交流合作。这项法案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严重损害中美互信，严重毒化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谭克飞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零和博弈观念，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停止出台敌对性对华政策，停止将中方塑造成为美方的对手甚至敌人，多做有利于两国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事。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指南（试行）》，指南明确，优先在人口流动量大、意外发生率高、 环境相对封闭或发生意外后短时间内无法获得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公共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 自动体外除颤器安装应该使用统一标志，应该安装在位置显眼、易于发现、方便取用的固定位置。已经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公共场所，应该在这一场所平面示意图上标识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位置，并且在重要出入口自动体外除颤器的放置处设有统一明显的自动体外除颤器导向标志。 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近日发布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数据结果显示，2020年成年人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 35.0% 和 14.6%， 比2014年分别增长 2.3 和 4.1 个百分点。2020年国民体质合格率超过90%，与2014年监测相比提高了 0.8 个百分点。 我们再来看，纳税人年底迎来大红包，工薪族关注的年终奖优惠积税政策延续问题昨天最终明确。12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实施部分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会议决定将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实施按月单独计税的政策，延至2023年年底。将年收入不超过120,000元且需补税或年度汇算补税额不超过400元的免予补税政策延至2023年年底。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政策延至2022年年底。以上政策预计一年可以减税1100亿元。 年终奖，也就是全年一次性奖金和股权激励的单独计税政策的延期，主要针对中等收入人群。另外一项免予补税政策则主要针对低收入人群。年终奖税收优惠政策原本将在今年年底到期，此前不少工薪阶层表达了对这项政策到期后可能带来税负增加的担忧。这次国常会明确再延两年，这部分人可以多一份安心了。 年终奖按月单独计税是指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不计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月度税率表来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2018年个税改革之后，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四项劳动性质的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适用统一的3%-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当时，财政部、税务总局考虑到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的优惠政策衔接问题，针对年终奖的单独计税政策给予了3年的过渡期。 单独计税与合并计税两种计税方式主要差别在哪里？有评论认为，单独计税对于工资高于年终奖的员工更友好，合并计税则对于年终奖较多的员工更友好，是这样吗？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刘环，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差别非常大。因为我们国家的病人工资计算方法呢是七级超累进，最低一级呢是3%，最高一级是45%，差距是42%，因此这个差距是大家都明显感到这个税收的负担压力的。那么单独计算和合并以后呢，摊到个人计算差别是什么？比如说啊，一笔收入，比方说我们讲定说某人他的奖金是100万，做的稍微极端一点啊，如果摊到每个月的话，那他应该是不到10万块钱。那么它所适应的税率呢，大概就是15%-20%。但如果要是一次计算的话，那么超过96万的话，就45%。因此呢，计算方法不同，会导致大家同样的奖金收入，但税后实际所得呢，会有将近一半的差异。因此我们觉得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有评论认为，单独计税对于工资高于年终奖的员工是更友好的，合并计税呢，是对于年终奖较多的员工更友好。想问问您，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工资也好还是年终奖也好，它都有一个分摊和不分摊的问题，这就和你个人的工资的结构和个人工资的水平有关系。因此呢，在我们税务界来说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究竟是分摊好还是我们在一次发放好，它有一个计算公式，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共同遵循的基本道理。简单的说呢，就平常工资比较少的，年终奖金多的，那就分摊计算比较好。如果平常工资比较高而年终一次奖金比较少的，那它是一次性计算比较好。因此呢，这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哪个人适合哪种办法，就要你自己本人或者单位的财务啊、会计部门给你算一算，这是有差异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算法不同，是吧？ 啊，对，算法不同。就简单的说呢，是一次计税的话是当月发，比如说你一月份的发，那么它并入当月工资，这个会造成这个月的收入很高，它就适应较高税率。如果呢把它分成12个月的话，那么分摊的每个月它都平均啊，它适应低税率，这是他们之间的主要的区别。 年终奖单独去税是否是有利有弊？这次个税优惠政策的延续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刘环教授的解读。 这个办法呢，是在我们国家呢，从2005年开始实行，到今天是第17个年头，多次改革当中，咱们都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呢，要说起来呢，从税务上来讲呢，是对我们百姓收入当中一种免除缴重税务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实行这么多年以后呢，都觉得很不错。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个说法，就这个办法要延续到2021年就结束。因为疫情爆发以后呢，这个延续的做法呢，是对于我们抗击疫情、复工复产、提高百姓收入的一种保障措施。但是到今年年底为止，有很多在抗疫期间、在复工复产过程当中呢，有效的办法今天要截止了。那么如果不加以解释的话，那么我们说这个年终奖金分次计算这个办法也将截止。但这个问题呢，根据我们了解呢，有很多的部门和很多的同志提出这个方面的问题，觉得还是继续延续这个办法一段时间比较好一些。再进一步去讲呢，这个年终奖金的方法啊，其实呢，它在计算过程当中的设计上呢，它是有一定的技术缺陷的。因此用这个延续的办法呢，应当说是对我们这种技术缺陷呢，它是一种补充，是一种缓释。因此呢，这个办法我们希望呢，在今后的2年这缓释过程当中呢，能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让它从制度上讲是一次性解决。 那么您觉得延续这个有没有什么弊端呢？ 弊端倒是没有，因为这个只有对大家有好处。这个扣除呢，你要说有所谓弊端的话，那就是它使得财政收入减少了。但因此呢，百姓他的税务收入实际增加，它对拉动我们经济、刺激消费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说，这次我们年终奖一次发放分别计算的办法延续的话，会起到好作用。 我们再来关注，日前有网民在人民网留言说，现在买一个自带充电器的手机有点难，部分手机厂商打着环保的名义，在出售手机的时候取消充电器，难道取消充电器之后消费者就不给手机充电吗？只出售一个手机设备，既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又浪费了消费者买手机的时间和精力，都想一步到位买一个有充电器的手机，最后也增加了消费者对环保观念的恶感，环保必须要消费者多掏钱，有些原装的充电器在网上能卖几百块钱。 工业和信息化部12月28号回复说，关于手机与电源适配器分离销售的问题，厂商在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前提下，自行制定营销策略，在宣传销售时，产品包装及清单上明确告知消费者产品及随附材料，由消费者自行选择购买与否。当前一些厂商没有按照惯例附加充电器，打破了消费者的惯性思维，如苹果、三星等，也有同时发售不带充电器和带有充电器的两种版本的情况，比如小米，都符合消费者意思自洽原则。另一方面，因为这些问题不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等，消费者个体需求差异较大，行业管理可行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工信部表示，下一步将呼吁企业修正营销策略，推动厂商切实兼顾好用户消费实际需求、环保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鼓励支持用户个性化选择的营销策略，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同时引导消费者正确看待这个问题。 近日，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被曝下架了新疆产品。面对质疑，山姆回应说下架是因为库存，但随即有网友发现，其他因为库存不足而下架的产品，在山姆官网上依旧能够搜到产品信息，只是不能购买而已，和被下架的新疆产品完全不一样。如此有针对性的刻意而为，引发了消费者的强烈不满，多地出现了退卡潮。 近几年以山姆为代表的仓储会员店逐渐兴盛起来，沃尔玛公布的数据显示，山姆会员店在中国的22个城市开了36家门店，会员数达到400万人，发展势头好，分店开得多，付费会员制的模式也逐渐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认可。 毫无理由的下架新疆产品作为一种商业行为缺乏理性，对于背后的原因，山姆还没有给出正式回应，希望山姆尊重市场规律，尽快做出回应，纠正错误做法。毕竟消费者是要用脚投票的，当权益和情感无法得到保障与尊重，山姆还想在中国继续挣钱恐怕难了。 我们再来看，昨晚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微博发文表示，今年达菲和朋友们相关系列商品售卖活动结束，抱歉不能满足所有游客的需求，将不断改进和持续优化，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欢乐更好体验。 昨天凌晨3点，5000多人在上海迪士尼排队买玩偶，引发了热议。这一次销售的商品是2021款达菲和朋友们圣诞系列。上海迪士尼客服介绍，这个系列6个玩偶加6个钥匙扣，定价2148元。此前，这一商品只能通过抽签限购的形式购买。 而在二手市场，这套玩偶已经炒到8500元，翻了4倍。 好，北京时间的18:44，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供应不足，俄罗斯可能向欧洲增加天然气出口。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月29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相信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终将获得批准，并会投入使用。同时，因欧洲天然气供应不足，价格飙升，俄方或将增加对其天然气出口量。 诺瓦克还透露，因为出现天然气需求增加，目前供应不足的情况，俄方准备增加对欧洲天然气的出口量。俄罗斯愿意增加天然气产量以满足欧洲国家的需求，但是俄方希望能与欧洲就此签订长期合同。 当地时间11月16号，德国宣布暂停北溪二天然气运营商资格认证程序，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莫斯科时报12月17号报道说，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管理局表示，北溪二项目需要符合德国法律规定才能够获得认证，其认证工作很可能会拖到2022年下半年。对此，俄罗斯驻欧盟代表弗拉基米尔·齐若夫回应说，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与其他无关。 路透社之前的报道说，当地时间12月21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再创新高，相比今年年初涨幅达到800%。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表示，俄罗斯向欧洲市场供应更多天然气必将有助平抑价格，但是欧洲国家却不这么做，出现问题只能怪这些国家失策。他同时呼吁欧盟尽快批准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 那么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能否顺利推进和哪些因素相关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鸿渐，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这个事儿啊，应该说现在俄罗斯方面呢还是在有意识的啊利用这个北溪二作为一个调动和分化欧美的一个主要的政策工具吧。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这一段时期以来，应该说在天然气供应问题上，欧盟和俄罗斯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欧盟呢现在是希望在它目前这个能源供应紧张的状况下呢，俄罗斯能够加大对它的输气。但我们看到，因为最近围绕乌克兰的问题呢，无论是美俄、北约和俄罗斯，包括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呢，出现了比较尖锐的矛盾。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俄罗斯方面呢是把这个能源啊，就是把天然气能够用作政策工具，我觉得他已经是做到了一个极致啊。一方面呢，他没有啊，或者说改变了一些策略啊，不像之前欧洲所期待的那样给他扩大供气啊。反而我们看到这几天有消息说，这个欧洲亚马尔这个管道还出现了这个回流的这种情况。这样的话也导致现在进一步推高了现在欧洲的能源市场的价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德国方面尤其是德国外长也提出来说，这个可能要停止北溪二啊，这样呢对俄罗斯的表现强硬。现在呢欧盟内部也好，美国也好，其实都对北溪二呢采取了一种不看好的这个态度。但在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俄罗斯呢现在突然又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啊，这个普京总统的这个表态吧，我觉得实际上是想进一步啊来表明这个俄罗斯呢在能源方面啊，尤其是在天然气方面 对欧洲呢仍然是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这个所谓的排除或者不看好北溪二，实际上不符合这个欧洲自身的利益。我觉得一方面呢，没有按照欧洲所期待那样，加拿大通过欧洲亚马尔管线输气，但是同时呢，又强调北溪二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里面本身就体现出俄罗斯呢是非常想今后啊继续通过天然气啊，通过欧洲对它的能源依赖，来发挥它对这个美国也好，对西方也好，整个的一个调动作用。 嗯，这上面显示的是相关认证完成的最后期限是2022年的上半年末，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间，也许它就可以来进行真正的运营了。 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因为德国方面他当时那个能源监察机构是提出了一些技术问题嘛，先是暂停，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已经不是一个技术原因那么简单了啊，尤其是德国新政府上来以后。因为绿党本来就反对北溪二啊，所以现在至少目前的情况看呢，就是德国政府里面的绿党，就是管外交部的这一块，他现在呢和美国和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中东国家的立场呢越来越接近啊，就是反对俄罗斯呢把能源作为一个政策工具啊来影响欧洲啊，所以应该说目前这种情况下。北溪二呢，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境地，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好解决哈、啊，技术上问题只要，相关企业它解决了这些问题就可以，怎么说呢？北溪二应该就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问题在于北溪二越来越被地缘政治化了， 嗯， 现在如果说德国新政府也认为俄罗斯正在利用北溪二搞这个地缘政治的话，那这个。北溪二即便完工以后，它能不能顺利通气，那还是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就是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美元指数大幅下跌，那么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郭浩天。浩天你好。 主持人您好， 请请要分析一下美元指数下跌的原因以及后续走势。 好的，那么昨天美元指数呢是下跌了0.27%，跌破了这个96的这么一个整数关口，然后盘中呢一度达到了这个95.76啊，创下了近一个月来最低的。然后呢，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是临近新年，按理来说这个汇率市场大概率应该是保持平稳的，但是呢由于昨天美国公布了这个房屋销售数据。11月的这个成屋签售销售指数呢是意外下滑了2.2%，同比呢是下降了2.7%。房地产市场呢在临近年底的时候呢开始降温，这个比较高的房价和有限的这个库存呢都对这个购房的活动产生了一定压力。同时呢，美国商务部公布了这个11月商品贸易逆差增加到了这个978亿美元，也创了这个记录的最高水平。其中进口额呢是增长了4.7%。到2524亿美元，再加上市场对于这个奥密克戎爆发的这个风险情绪抬升呢，也就使得美元指数走弱。今天呢，美元指数也重新回到了这个96的上方。进入这个2022年以后呢，投资者会更担心美联储推出这个退出宽松政策带来的这个市场风险。虽然目前呢，主要经济体和这个市场呢表现是良好的，但是考虑到这个围绕新冠肺炎的这个各种不确定性。明年可能还会有这个新的挑战，因为从目前来看啊，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这个奥密克戎的传染率呢是比之前要强得多，这也就意味着这个住院和死亡人数仍然有可能是居高不下的这个状态，由此呢产生的这个不确定性以及这个市场的风险规模可能会进一步的抑制需求，从而会加剧这个供应链的风险，这个供应链的风险呢再加上这个过度的储蓄啊，被压制的需求，还有之前的这个宽松的财政跟货币政策，也都助长了今年的这个通胀。根据数据来看呢，这个11月美国的这个 CPI 是同比上涨了6.8%，增速呢是创了近40年以来的新高。尽管美国11月份的这个个人工资啊是上涨了0.5%，但是考虑这个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这个个人总薪酬是下降的。美联储官员呢也不再坚持此前认为这个通胀是暂时的这么一个观点，也承认通胀是目前处于高位，同时呢正在为后续呢逐步的推出量化宽松做这么一个准备。 随着市场对于美联储明年啊加息预期的升温，预计美元呢会在明年啊进一步走强。因为目前呢预计美联储在明年三月份会结束这个购债，六月份呢开始加息，所以美元在这个明年的上半年会走强，下半年有可能会回吐部分涨幅，释放这个加息前高涨预期导致的这个过度涨幅。因此整体来看，明年这个美元呢仍然会持续走强，但增速可能放缓。主持人， 好，那么昊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3751，欧元对人民币报7.2067，英镑对人民币报8.5821，澳元对人民币报4.6261，加元对人民币报4.9789。主持人， 好的，感谢昊天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和德尔塔毒株同时传播，可能会引发病例海啸。与此同时，欧洲多国疫情再次告急，法国、英国当天通报新增确诊病例再创新高。德国官员说，全国实际染疫人数可能是官方数据的2到3倍。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9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尔塔毒株和奥密克戎毒株正在构成双重威胁，导致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创新高，住院和死亡人数同样激增。病例激增将会给濒临崩溃的医疗机构和精疲力尽的工作人员带来进一步的巨大压力。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认为，在今后几周内尽可能遏制这两种毒株传播至关重要。奥密克戎毒株传播主要从年轻群体开始，尚未发现其在更为广泛人群当中形成一波疫情。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本月20到26号，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将近499万例，比前一周增加11%，其中多半在欧洲。 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曼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再会。 再会。 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